来年和来月，请你尽淡忘曾共风中一夜花淌过，曾共风中一个他恋。 91年的林忆莲，包括她的歌都充满了东方的神秘的韵味。那个时候的林忆莲灿烂芬芳，在她的声音里面，你可以真正感受到如花一般绽放的美丽。像刚刚这首歌就象征着痴情女人的不悔的等待。但是遗憾的是，这张专辑出版之后，虽然好评如潮，但是却遭遇到了商业销量上的惨败。所以从此之后，林忆莲也开始向商业妥协。所以有人说，野花这样的经典就好像是昙花一现，所有的美丽都是刹那之间发生的。 为了要讨好你的欢喜，我经常忘记我自己，感情世界疯狂的事多了并不见得好，我不能随便我自己，快乐轻声一个唱，都说你爱听情歌来分担你心中的苦，要像顽皮的孩子老说为我唱情歌，常常我一个人在夜里担心你是我自己，而原来我是一个爱四处游荡的人，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停住了，你是否就离开我，乞讨你欢喜，我喜欢这样的自己，于是我教我自己哼情歌，假装我不在乎，也许你从来都没说过是我想的太多，我喜欢这样的自己，于是我教我自己哼情歌，假装我不在乎，也许你从来都没说过是我想的太多，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升带来《恨情歌》。陈升一直都是一个想要特立独行的游走在流行歌坛的人，所以他才写下了《恨情歌》这样的作品。当时还是一片为流行情歌、为伤春悲秋叫好的歌坛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一个特别的歌手，他同样与众不同，充满了迷人的个人魅力，他是莫文蔚。而接下来这首歌说到的是两个女生爱上了同一个男人。 赢的爱依偎着你的身体，无私的将你包围，等待着你在心里给一个角落，却猜不出你每天想念着谁，你心里惦记着谁。我想是吧，就是那你叫她林的女孩。林多温驯美丽，音好可爱，隐约觉得不安却说不出来，你知道却绝口不提分开。你答得毫无意外，两个都爱，你滔滔不绝我却听不明白，只知道你迟早两颗心都要伤害。到最后谁安慰谁，说不定谁怨恨谁，快不要吧，两个人谁都心疼的女孩。林多温驯美丽，音好可爱，隐约觉得不安却说不出来，你知道却绝口不提分开。你打得像个无赖，两个都爱，你滔滔不绝只想置身事外，到何时你才想说明白。林多温驯美丽，音好可爱，隐约觉得不安却说不出来，你知道却绝口不提分开。你打得像个无赖，两个都爱，你滔滔不绝只想置身事外，难道你不知道两颗心你都伤害。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歌是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我们就像听到的这两位呢，曾经都是红极一时的偶像，但是现在却去向不明。第一首歌来自于温兆伦。温兆伦曾经算是香港 TVB 的主力，而且在宝丽金唱片也出版过很多销量不错的专辑。温兆伦的歌在当年也算是自成一派，声音温婉深情，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深刻的烙印。如果你还算是记得温兆伦的人，相信如果在 KTV 当中，你也会选择接下来这首歌。 看着你慢慢地走过身旁，眼神中透露 这一丝感想。当天色渐亮，车泪眼相望，我的错无可原谅。 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，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。我无法抵挡，也无处躲藏，这木樨如何收场。我转透了思念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谁还如何计算。我看透了你说的谎，却斩不断情丝纠缠。该如何才能让爱找到方向，就算受伤也不会再迷惘。看着你慢慢地走过身旁，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感伤。当天色渐亮，车泪眼相望，我的错无可原谅。 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，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。我无法抵挡，也无处躲藏，这木樨如何收场。我转透了思念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谁还如何计算。我看透了你说的谎，却斩不断情丝纠缠。该如何才能让爱找到方向，就算受伤也不会再遗忘。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谁还如何计算。我看透了你说的谎，却斩不断情丝纠缠。该如何才能让爱找到方向，就算受伤也不会再迷惘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温兆伦的《说谎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一起听到另外一位跟温兆伦同期的，这位是温碧霞。他们两个人在90年代初期曾经合作过一部电视剧叫做《火玫瑰》，那部剧除了温兆伦和温碧霞之外还有罗嘉良。这个片子在当年可以说是红遍了两岸三地，尤其是温碧霞在剧集当中饰演的海潮这个角色深受观众的喜爱。当年温碧霞一头大波浪的卷发成为了许多少女争相模仿的对象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《火玫瑰》的主题曲《海潮》。 人海里偶遇，人海里别故事，情路遇着推敲，迷恋是上动摇。 里偶遇，人海里别故事，情路遇像退潮，迷恋是谁动摇，如小说故事，如小说里际遇，情路独力往还，如浪潮无力往，共你当天真心相恋过，真心分享过，遇上风雨路潮，热爱继续燃烧。我会珍惜是最

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，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主打歌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我们打算要跟你听到罗大佑非常经典的恋曲系列。我们听到过罗大佑的恋曲1980和1990，尤其是在当年卡拉 OK 刚刚出现在普通的家庭生活当中的时候，几乎人人都会唱这首歌。接下来我们听到收录在1997年张惠妹的《魅力四射》这张专辑当中的她的版本。 凄凄的孤枕边，是你的温柔。醒来时的清晨里，是我的哀愁。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寻觅相知的伴侣，

不知道你是否同意，在80年代和90年代，在华语流行歌坛似乎唱将级的歌手会比较多一些。那个年代虽然也有商业包装，但是如果你是纯粹的偶像，似乎不能够走太远，因为歌坛的天王天后拥有着强大唱功的歌手实在是太多了。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几位，像张惠妹，像周华健，以及接下来我们打算跟你一起分享到的，应该算是华语歌坛最早来走向国际舞台的华人女歌手李玟。 忘了昨夜我的泪，过了今天我是谁，镜子里的那张脸会不会拥有明天，你的心总是善变，爱上你是种危险，也成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，在恰的瞬间，梦幻的边缘，再多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圆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我依别再紧闭你的唇，不哭不笑也不忘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我依然爱你最深，你的眼神太伤人，不看不听也不问我的真， 为什么总是下不停，无缘的人为什么总是会相遇，熟悉的路为什么总是会迷路，期待

的难过不会有人猜，路很长站起来，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。 For you my dear friend I'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，风吹不落雨的夏天，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，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，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， 心情坏只发呆，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，路很长站起来，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。 For you my dear friend I'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， 现在数码行业发展这么迅猛的今天，也许已经很少有年轻人能够理解到，当年很多人花十几块钱到磁带行去买一张磁带，或者说是空白带来刻录那些经典的声音，还有一些人自己组合音响，墙上挂着海报，而墙边架着最朴实最简单的吉他。这样的岁月也许远去了，但是这样的单纯和热情还是令我们觉得温暖。尤克里林的组合当中，李季用洋溢的歌词和音符，而林志炫用他最美妙的声音带来的经典之作《少年游》。我们还要带给您一首美好的歌，这是中国的摇滚音乐教父崔健《花房姑娘》。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你讲，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你的惊奇像是给我赞扬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，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，